做记得早，是否就能找得到， 是否找得到 爱美丽的轮廓，远处嘲笑。当我们穿梭过了寂寞，只见霓虹灯闪烁，黑夜了白昼，春夏又秋冬，一天复一天，一昼又一昼，都经过在风吹中，我们擦肩而过，在城市的呼吸里转过又走，探索一份自己渴望已久的温 牵着我的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学习忘记。 好深了，这窗明怎么亮着，那不是彻夜等候你为我点的烛火，不过是一次邂逅，红楼梦一场梦，我的心春雨全部褪色，像被大雨洗过，杯中尽是鬼魅，我忘了我是谁，心情就像夜凉午睡，手里握着蝴蝶杯，单飞耶耶不醉不归，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精髓，当时光成为拥有你唯一条件，我有罪，如果色的月结了霜的泪，我会记得这段岁月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世界，有我独自伤悲。 起让你在我爱中憔悴，宁愿你受伤流泪，我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。 只是让我梦成空，伤心不语退缩，幻想也许是你假装不看我，让我得不到更珍惜所有。我试着对你微微笑，你总视而不见，何必何必何必，却又难以抗拒难以放弃。就算你对我说别再烦我，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，我难以抗拒你容颜，把心花在写给你的信中，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。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，我难以抗拒你容颜，把心花在写给你的信中，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灰心的容颜。我试着对你微微笑，你总视而不见，何必

雪铁龙全新 CCL 全 T 登场，快到中林拿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，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，并送原厂导航贴膜，金牌置换，购置税全免，信贷享24期零利息、零手续费，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。买雪铁龙，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，13年品质服务，值得你我信赖。详询0105173885151573-8851。 什么？还像以前一样开年会？今年流行温泉年会，北京城南60公里花样温泉，8米高豪华宴会厅，大型会议室，满足各种需求。年会度假泡温泉，尽在意境玫瑰庄园。400-156-1616。 丰台冬季欢乐游开始啦！12月底，国内首家军事主题亲子冰雪游，长兴雁阵冰雪嘉年华激情来袭！丰台旅游委邀您来这里体验1:1仿真金属坦克、雪地枪战等精彩活动。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。还有呢，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经典969音乐留声机，周周带你听经典。 那女孩对我说我保护她的梦，说这个世界对她这样的不多。他渐渐忘了我，但是他并不晓得，遍体鳞伤的我一天也没再爱过。那女孩对我说我是一个小偷，偷她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。我不需要自由，只想背着她的梦一步步向前走，他给的永远不重。 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，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。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，我不挣扎，反正我也没差。 1万次悲伤依然会有你，我一直在思念那个地方的你，似乎只能这样，只有一个方向，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自2017年1月1号开始，北京市将正式实行积分落户政策。来京人员想要在北京落户，首先要同时满足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7年及以上的4个条件，然后通过9项具体指标进行积分。今天969，周周带你听资讯。近期东北、华南等地区的气温相继跌至谷底，预计未来几天的冷空气虽然频繁，但是势力较弱，上述地区的气温呢开始出现反弹的迹象，华南地区将会重回20摄氏度以上。元旦期间我国整体偏暖，元旦当日杭州、长沙等地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15到16摄氏度。此外，未来3天我国的降水稀少，仅有新疆等局部地区有大雪，当地需要持续关注降雪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。近日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受贿滥用职权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案件一审开庭，被告人苏荣利用职务之便，直接或通过其特定的关系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产，共计折合人民币1.1亿元。 从十四届人大第五次会议当中了解到，北京市已经实现十二五环境保护目标，预计2017年的 PM2.5 的浓度将会控制在60微克每平方米。与此同时，为了加大环境领域违法犯罪活动打击整治的力度，本市将会组建环境安全保卫专门机构，建立健全相关机制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我们开始没有了底线，顺着别人的谎言，被动就不显得可怜。可你曾经那么爱我，干嘛演出细节？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配合出演？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，都有个期限。其实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，其实我也看出你有点不舍，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，还计较着什么？其实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得，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，越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，是否还值得？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，像情感节目里的嘉宾任人挑选，如果还能看出我有爱你的那面，那些情节让我看上去体面。可你曾经那么爱我，干嘛演出细节？不在意的样子是我最后的表演，是因为爱你我才选择表演这种成全。 九六九， 生活最最有料。 生活最有料，我是周周。最近有很多人都说，抽电子烟相对比抽香烟而言，危害会小一点。听到这里，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你可能被忽悠了，因为电子烟并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电子烟里装的是含有尼古丁、丙二醇和香精的化学物质的烟油，通过把烟油里的尼古丁雾化，让人吸了之后有类似于抽卷烟的感觉。虽然电子烟不含焦油，但是光尼古丁就够你们受的了，因为这玩意儿不仅会让人上瘾，还会导致一系列的疾病，甚至是癌症。而且抽卷烟你可能一根还能歇一会儿，但是电子烟是抽起来没完没了，说不定吸的尼古丁比抽卷烟还要多。而烟油里的丙二醇作为增湿剂，含量非常的高，研究表明吸了丙二醇之后，对于呼吸道的刺激非常的大，很容易导致一些呼吸道的急性症状。在2009年的时候，美国的研究人员还发现电子烟的烟油中还含有亚硝胺的成分，而这些妥妥的都是致癌物质啊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烟是好的，真的想要健康，就直接把烟戒掉好了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有你就有

这次每个人都知道啊，你那么爱他，为什么不把他留下？是不是你要深爱的两个他，所以你不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？哦哦哦哒哒哒哒哒 2016，有很多想要感谢的人，但他们却默默无闻地保卫我们的安全。他们自愿请战，却不敢告诉家人奔赴的是雷区。他们躺着泥浆，艰难搜索，不抛弃，不放弃。他们在南苏丹前线义无反顾，只因国家需要。他们在抗洪前线四天三夜没合眼，哪里需要他们就在哪里，只因他们是中国军人。谢谢有你们，向中国军人致敬。

掉，是你，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，又是天晴又是雨，一天时候我会告诉你我爱你，胜过彩虹的 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